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原本善不出意外的保了研，他家境不赖，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，带着他家已经开始做实习小护士的鸳鸯眼小猫住了进去。某天，宋纯阳买菜下班回到家，竟然在家门口发现了拎着水果的关巧巧。这个热心姑娘，宋纯阳是很有好感的。他一边热情地请她进去，一边好奇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呀？” 关巧巧笑盈盈道：“ 你跟我做任务的时候，留的可是本名。” 宋纯阳摸摸脑袋，笑得没心没肺的。关巧巧坐上沙发：“ 其实我没有刻意找你，我也是本市人，最近租的房子到期了，正在找房子住，搜房源信息时正好搜到你发的广告，我看着广告发布人的名字，还想着不会这么巧吧，没想到还真是你。” 原本善租的房子面积不小，两室一厅，两个人住着实有些浪费，将套间租出去是原本善的主意。在征得房东的许可后，这事儿就被原本善全权交给了宋纯阳。来租房子的正好是关巧巧，这无异于打瞌睡送来了个枕头。宋纯阳特别开心，但是也没忘了原本善，说要跟家里管事的商量商量，不过房子十拿九稳会租给他，叫他准备搬家就是。送走关巧巧，宋纯阳开心的直蹦的，找了张纸趴在床沿边，开始给关巧巧写入住事项，从 WiFi 密码写到备用钥匙放置地点，从自己和原本善的手机号写到水电费分摊规则，条分缕析，事无巨细。等到他开始在纸张最下面画卡通狮子猫时，西楼有点忍不住了：“ 你是小学生吗？” 宋纯阳一脸认真地勾勒着猫咪的圆眼睛。 啊，不是，巧巧她在我的第一个任务里帮了我很多，再说了，她算起来也是我和老袁的前辈了，我讨好她，她说不定能多给我和老袁一点指导呢。 说吧，她继续认真地画着她的狮子猫。那狮子猫眼睛圆圆，爪子绒绒，倒让西楼从中看出了点宋纯阳的影子。在关巧巧搬进来后，宋纯阳和原本善又去出了几次任务，了解了更多关于任务的事情。前四次的任务难度相差不大，因此第一次出任务的宋纯阳碰上了第三次出任务的关巧巧，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。主系统相当鼓励任务者们结盟，毕竟他要吸取的是恐怖能量，不是死亡能量，结盟会有效减少伤亡，保证有生力量存续，所以宋纯阳他们又和关巧巧结了盟。关巧巧比宋纯阳他们多执行了两次任务，第四次任务他跟宋纯阳原本善一起去做的，之后他的系统就不再向他发布任务，直到宋纯阳他们也从第四次任务里成功脱身，关巧巧才和宋纯阳他们一起领受接下来的任务。从第五次开始，任务的难度便有了质的飞跃，具体表现是任务时间变长，难度和死亡率也直线飞升。宋纯阳心如其人，绝不算什么大胆的人，怕鬼又怕死，每次出来都要崩溃一次，怂得趴在原本善怀里嚎啕大哭。哼，原本善被他哭得又气又好笑。 都活下来了，哭什么？ 我怕死，也怕你死。 我们都好好的，谁也不会死。 私底下，宋纯阳也问过西楼：“ 罗罗，我如果死了， 老袁会忘记我吗？ 会。 宋纯阳抱着自己的膝盖说， 我不想被忘记。 我会记得。 历代宿主他都会记得。刚开始西楼不是这样的性格，他愿意和人多说说话，多鼓励任务者们活下去。然而他看多了自己的宿主们精神崩溃，人性坍塌，甚至对自己进行咒骂，只因为自己不能为他们提供帮助。渐渐的，西楼就不再爱说话。这些人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自己只是一个系统而已，不过是个过客，救不了他们的命。按理说，被一个已死之人记住不算什么值得高兴的事，宋纯阳却是一副深受感动的表情，认真道， 楼楼，你真好，谢谢你陪我。 莫名被发好人卡的西楼无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西楼发现宋纯阳的确和自己曾经带过的宿主都不一样，他会害怕但绝不消沉，整个人都积极向上的很。宋纯阳用笔记本记录下他和袁本善相识相恋的点点滴滴，生怕自己或袁本善一旦出事，两个人美好的回忆就会被尽数抹去。他做了手工挂历，每度过安然无恙的一天，就会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圈，写明这一天他们做了什么，或是吃了牛排大餐，或是又喂了流浪猫，总之都是一些激励人心的好事情。宋纯阳工作很忙，他做了护士，每天要应付许多因为病痛脾气恶劣的病人，经常被骂，但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，从不因为自己随时可能会死而迁怒世界，反倒认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幸运，不如每一天都过得快乐。宋纯阳买了烤箱，每天只要有空就会烤蛋糕分给袁本善和关巧巧吃，甚至还不忘留一块给西楼。他用煤气炉点火，写下西楼的生辰八字，把蛋糕烧给他。他拖着下巴眼巴巴地问， 西楼，我烤的好不好吃啊？ 被烧化给西楼的蛋糕全虚全伪地来到西楼的手上，他咬了一口， 太甜了。 说着他把蛋糕全部都吃了。对此一无所知的宋纯阳笑道， 好，下次给你烤无糖的。 第五次进入任务世界时，宋纯阳来到一个以影子为鬼的世界。为了给袁本善他们殿后，宋纯阳被一个影子怪抓住了脚腕，险些被拖入墙壁中。要不是时间到了，他恐怕已经变成照片挂在墙上了。为此，一向稳重冷静的西楼发了大火，在他们从任务地点坐车返回市区时，骂了宋纯阳一路。宋纯阳被骂得眼泪汪汪的，还不忘低头认错， 对不起啊。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 话一出口，西楼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。是啊，就算宋纯阳死了，丢的也是他自己的小命，关他西楼什么事儿啊？ 你是我的朋友呀，我保证过要让你有身体的，以后除非是为了老袁，我都不再冒险了。等你有了身体，到时候你来找我，我烤蛋糕给你吃。 西楼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 你不怕死，不怕被忘记？ 宋纯阳小小声道， 我宁肯是我被忘记，也不想忘记他。 西楼心头一动，心间泛上一股说不清是酸是苦的味道。但下一个瞬间，他就觉得自己疯了，摸摸自己的额头和脸，发现温度是有点高，大概是 CPU 运转过度，脑子都烧坏了。索性他也不再开口。宋纯阳做过六次任务后，也算得上是大佬了，渐渐在圈里有了名气。任务者们是有自己的论坛的，而在百鬼夜行的任务世界里，拥有一个阴阳眼队友意味着什么，谁都心知肚明。论坛里开始有寻找宋纯阳的帖子，但因为宋纯阳学乖了，用了假名开了小号，而且为了藏拙经常扮成瞎子， 戴着副墨镜，天天赖在关巧巧跟袁本善的身边，显得柔弱无助又委屈。因此大家连他标志性的异色双瞳都辨认不出来，想找也无从下手。